都有一些病症，所以说咱们听众朋友认可生物场治疗仪的一些必要的条件就是它的治疗效果好。 嗯， 那效果不好，首先不会给你审批成二类辅助治疗型的医疗器械。如果说这个效果不好，那三甲医院肯定不会争着抢着去引进，你说对不对啊？ 没错 啊，所以呢，辅助治疗效果呢深入人心，这是其一。 嗯 啊，这其二呢就是省事儿，它不遭罪， 省事儿， 没错啊。很多的患者都跟我反映过，徐主任呐，我知道吃中药呢能够里外同调，我喝上就感觉不错，可是徐主任呢真的是有点苦。 确实 啊，我喝过中药，我也觉得这中药是真苦啊。 对呀，那有的汤药它受这个药物成分的影响，确实这口感呢是苦了一些。 嗯， 但是大家伙都知道，中医是良药苦口，它利于病，几千年了，那汤药它就是汤药，这个呢谁也改变不了。你说这中药要是有一天它真的不苦了，做的跟一个糖块一样，那可能它也治不了病了。 嗯 啊，还有这个针灸，中医上的这个针灸啊特别有效，可是咱们偏偏有一些患者，你跟他说这个呢不伤你的肝也不伤你的肾，你扎两针你的病就能好，可是他晕针呢，他不敢扎呀，他一扎他就昏过去了，真有这样的事儿。 嗯， 但是咱们这次全新的生物疗法恰恰它就变得省事儿了很多，而且针对不同的疾病，只要咱们两个手握着两个电极，或者呢把那个电极贴片贴到你某个穴位上，那再简单一点，你心脏不好的朋友，哎，你把这个仪器抱一抱啊，你腰腿疼的你就跟那儿靠一靠，只要生物场治疗仪搁在你身边，你就可以实现缓解症状，很简单，很安全，真的对身体没有伤害。 嗯，确实是很省事儿啊。 嗯，所以这次全国的开展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的这个大型公益活动，让大家呢免费得到生物场治疗仪的治疗，也就是想让咱们陪堂人，咱们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你感受到这种全新的治疗方式，能够少遭罪，甚至可以说真的不遭罪，而且还是一种享受。那以往啊，咱们说这个病人身上啊哪有点炎症，你头一个想的，哎，不是口服啊一些抗生素，你就是打针得打点抗生素。 嗯， 你看现在咱们国家也意识到抗生素对人体健康的副作用了，开始禁止乱用抗生素。那为什么呢？因为抗生素的副作用它是很大的啊，从我们这个中医的角度上啊，叫什么呢？叫伤及正气。 嗯， 现代医学认为就是大大的破坏了人体的免疫力啊，有的时候产生了抗药力，等到你那个真正的大病的时候你再用，它不管用了这个药。那么现在生物场治疗仪它可以实现的就是不用抗生素，它能起到消除炎症的目的。你看前几天吧，天津啊有一个身上总是长那个结节的一个女同志。 嗯， 她就跟我说了，她以前呢总是发低烧啊，这个退烧药，这消炎药，甚至是激素药，因为你总烧人就不舒服啊，你就得退呀。 嗯， 你总烧可能就是炎症吧，大夫给开消炎药啊，你要是再退不下来，那大夫肯定得给你用激素了。前前后后吃了老多药了，可是他这个病只能算是勉强的控制。 时间长了吧，这个胃不得劲儿了，腰也难受了。那么从这一段时间，他用上了这个生物场治疗仪之后，有五天的时间了。从第二天开始，他说不少了。 嗯， 那么通过生物场治疗仪所释放的生物场，能够修复咱们受损的细胞，提高细胞和免疫蛋白质的免疫功能，啊，细胞正常了，你这炎症自然它就少了，你这白血球和血小板的数量，它就会随着炎症的减退，它逐渐的恢复。所以你再看生物场治疗仪审批的有胆囊炎，这肯定得有炎症， 嗯， 有气管炎、前列腺炎等等啊，这些呢都是慢性炎症，哎，它都能有效。 嗯， 因为我们总是跟大伙儿说是药三分毒，你如果说吃个一两天病好了就停，那没事儿。但是你这个病你天天的去吃，你吃这些个药是不是，你看看说明书，有的朋友伤肝伤肾了，有的伤了肠胃了，那您这一吃一把药，您觉得是救自个儿啊，您还是在害自个儿啊？其实咱们现代人吃药啊，说实话真的是没什么节制， 嗯， 或者呢说是盲目啊，一吃一大把，特别让人无奈。有人说没办法呀，我这血压高了，我得降压，不然我脑血管就爆了啊，我血糖高了，我得降糖，不然我糖尿病的并发症就都来了啊，我血管窄了，我得扩扩血管，我得去冲冲血管。可实际上呢，您做的全都是被迫性的接受啊，最后您治来治去，命好像是保住了，但是您的五脏六腑它都伤了。那您说到老了，您身上这些并发症他不找您他找谁去？所以我们大家伙儿这个看病啊，你不能光考虑眼前的问题啊，就像那个开支一样，我不能说我开支了仅头半个月，哎，我乐呵吧，我有钱呢，刚开支得，我后半个月没钱了，我伤脑筋了，对不对？ 嗯， 所以咱们看看咱们这些老年人治病啊，都是跟我差不多年龄上下的朋友，您一定要多考虑一步，不然呢你用不了多长时间这个问题它就来了。你看我们有些听众朋友啊，吃了很多年的高血压的药，但是他合并心脏病了，合并肾病了啊，又出现糖尿病了，这糖尿病呢老了老了又来个什么风湿骨病了，你说你本身心脏不好上不来气儿，你又得了个哮喘了，最后成了什么呀，就成了摁了葫芦起了瓢，一直在治病，最后有人说我治不明白了。 嗯， 你确实你治不明白了。那么我这个老太太年纪也大了，我为什么推崇中医，推崇生物疗法啊？原因很简单，其实别看我老了，我脑子很清醒，我也这个赶时髦啊，哪种医疗方法对咱们老百姓有益，我一定赶这个时髦。你看咱们说中药虽然难喝，熬起来也费劲儿，但是相对的它的副作用真的是小。那我最近一段时间让大家去用的这个生物场治疗的这个疗法，它是在体外通过物理性的生物场，你不过就是抱一抱靠一靠，你就能直接修复病灶，修复受损的细胞，一系列的病症逐渐的减轻，很简单。 好的，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我们稍作休息，喝杯温开水有益健康。以下是广告时间。 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将免费向市民发放1000元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体验卡，可免费体验10次。因服务资源有限，各地每天接收30人进行体验。想要免费领取1000元体验费用，请您在节目后马上拨打电话进行报名申请。如第一天名额已满，可尝试第二天继续报名申请。报名申请电话：400-108-1661，400-108-1661。温馨提示：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那么，生物场治疗仪，它在临床的时候，有那么一个病人。糖尿病啊17年了。 哦。 光那个胰岛素啊也扎了5年多了。哎呦，这个大腿呀、肚皮呀 扎得硬邦邦的。我当时问这个病人，您为什么要参与这个临床实验？老同志他说得很直接。 嗯。 他跟我说，我已经走投无路了。因为治了17年没治好。越治越重，两个腿也出毛病了，这个膝盖呢肿了，脚趾头呢也感染了。他说，大夫您不知道，我要是走不了，都没人伺候我，那我也就活不成了。 嗯， 那到底怎么回事呢？这位老同志说呀，老伴儿没得早，孩子呢也不在身边，那不都独生子女吗？他自个儿一个人，他又不想给孩子们找麻烦，所以就开始担心自个儿万一走不了道了，这日子可怎么过。我就让这个老人，老同志把袜子脱了，我一摸脚冰凉冰凉的。 嗯， 脚丫子没血色。咱们正常的老中医也会给这个病人脚上去搭脉，等我一搭他脚上的脉，摸不着啊。 哦， 他这是典型的糖尿病足，也叫什么呢？在西医大夫那儿呢，也叫末梢神经炎。我就问这老同志，我说您这脚麻不麻呀？我挠了挠他的脚，他说不麻，也没啥反应。啊，有时候呢，脚底呢有蚂蚁爬的感觉。有的时候呢有这个针刺感，我捏了一捏，他说有点木啊。那有一句老话叫什么呢？痛轻麻木重难医。我就跟他讲，您的这个脚啊它都不过血了，那你平时你走路它得劲儿吗？这个病人说，我平时不怎么走路，但是前一段时间吧，听别人说呀，这个运动啊，哎，能够什么代谢点什么路力啊，我说那个卡路里就是那个热量啊，他说代谢点那个呢就能降血糖。老同志就说了，所以我夏天的时候呢，我就从我家到九道口来回3个小时。哎，他说这么走了以后啊，这血糖确确实实控制的挺好的。 嗯， 一天呢就吃一顿降糖药那就可以了。后来呢出问题了，这膝盖肿起来了。 哦， 而且越来越肿。那么上医院，大夫就跟他说，老同志啊，你不能这么个过量的走，过度的走，你这个膝关节滑膜里头都磨出水来了，你不能再走了，你再走你这个腿就瘫了。啊，更倒霉的是呢，这叫破了口啊，哎，开始又感染了，一直又不愈合了。 我听完之后啊，我说老同志啊，您光看这个血糖值了，您这个糖尿病你走一走这个血糖下来，但是您这来回的过度的走，走几个小时，你看看你这个膝盖是不是它就出事了。您这个叫什么呢？叫丢了西瓜你捡了芝麻。 嗯， 那这个老同志他就说了，他说大夫啊，我不是没办法吗，我就想把我这个血糖给它控制住，但是不瞒您说，这十几年这降糖药我吃的苦啊，我都吃遍了，拜糖瓶吃过了，结果血糖呢有波动不说，平时头晕迷糊，后来大夫给开了二甲双胍，那这反应呢我算是最轻的，但吃完之后呢胀气打嗝，时不时的还闹闹肚子。本来呢我年轻的时候胃就不好，这吃完就更糟，那就把这个药停了，停了这些个症状没了之后呢，又吃了一段时间隔夜美尿，结果吃完呢胃又更疼了， 嗯， 而且还恶心呕吐。那之后呢，看楼上的那个糖尿病患者吃的那个罗格列酮挺好，哎，我就跟着吃，结果呢我人胖了十斤不说，转氨酶还上去了， 哦， 然后就又停了，然后呢又上医院，这大夫啊也没招了，这个药不能吃，那个药有副作用，这个药有反应，就让我配合着增敏剂打胰岛素。那么就开始六个单位八个单位十个单位两个两个往上加，现在都22个单位了。 嗯， 现在大夫让我每一天白天打三针短效的，晚上加一针长效的。他说徐主任啊，我现在这一天挨四针，天天不落，可现在这脚呢还是出问题了啊。徐主任啊，不瞒您说呀，这打针吃药啊，我现在真是一点信心都没了。我有一个病友就说，从你这正在做什么临床实验，让他的血糖平稳在 5.2， 他就跟我讲了，我这不就找的来了吗，您呢也快点救救我呀。 嗯， 我一听他说这个话，我这心里就叹口气，看把这个人给逼的，哎，但也是这17年的糖尿病前前后后，这得吃多少药，上多少回医院呢，花多少钱，这个另说，但是这个罪遭得太多了。 嗯， 是不是，这老同志注射胰岛素，三短一长，三针短效的一针长效的，现在很多糖尿病晚期患者都选择这种方式。再者说了，扎胰岛素啊，天天的得算计自己一天吃多少食物，你稍不留神就容易扎成低血糖， 嗯， 打过头了。那大伙要知道，这低血糖它会昏迷也会要命，你半夜里没人知道你血糖低了，那就送命。那大伙儿想一想，这17年下来天天做算术，这个人的精神压力得多大，这哪叫治病啊，这不是活受罪吗。当时听了这位老同志的情况，我说这样，你这个情况呢肠胃太虚弱了，确实也没办法给你开方子，生物场治疗仪它确实不用打针吃药，但我说但是呢，您呢不能跟别人比，因为您的这个糖尿病太重了，时间太长了，您用生物场治疗仪您得有点耐心，您病这么些年了啊，针都打到四针了， 嗯， 三短一长了，其实您也明白，您这二型糖尿病其实就是胰岛功能受损呢，导致胰岛素分泌出了问题，而您的血糖开始升高，血液内的血糖过高，它就形成了糖毒，那糖毒呢最容易滋生细菌，这也就是为什么您的脚感染了以后不爱愈合的原因。 同时这些个糖毒危害了您的五脏六腑。那就好比说，我打个比方，这马路啊，它就是您浑身的血脉。胰岛素呢，就是环卫工人。扫大街的环卫工人他不干活了，那满地的糖水儿，是不是他得遭，是不是他得招苍蝇招蚂蚁呀？所以您这个血脉呢，就跟那个大街一样，垃圾毒素越来越多，慢慢的从干净的小广场变成了垃圾场了。 嗯， 所以呢，我就跟他讲，这个从理论上来讲，生物场治疗仪是能够对你的这个病症有效果的。因为糖尿病首先最关键的就是要控制你的血糖。咱们糖尿病人都知道啊，胰岛贝塔细胞它是分泌胰岛素的。所以通过生物场治疗仪释放出来的生物场，它可以很好的修复人体的胰岛贝塔细胞，从而呢来恢复咱们胰脏的功能。那这样胰脏正常的分泌胰岛素，那就会达到血糖的平稳。血糖平稳了，体内的糖毒它就少，那你这个伤口自然它就能愈合啊。人体本身它都有点自愈力呀，那你的并发症自然它就少或者就没了。 嗯， 所以这位老同志他就跟我们讲，感觉到晚上睡得特别香，反应过来就说口干口苦的感觉没了，已经连续两天晚上就起一次夜。十多年了，从来都是每天晚上起夜三四次，感觉这脚面的青色呢变浅了。 嗯， 这个脚啊有点正常的血色了。 哦， 我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这是有好转反应，是好事，您坚持住，您的血糖啊能一点一点的平稳。那后来是果不其然，而且他说脚趾头的创面慢慢的结痂愈合长上了。 嗯， 脚面的颜色也转变了，逐渐的由那种青色变得有血色了。而且他说这脚啊感觉不木了，有知觉了，坚持辅助治疗，血糖回到了正常值。 嗯， 其实我们说在这个临床上这样的病人我遇到太多了。很多患者得了糖尿病治没治啊？肯定都治了。 嗯， 天天的吃降糖药，天天的打胰岛素。我想问大家，那叫治病吗？啊，那不叫治病，那叫用药物维持啊，维持啊。我们说是药三分毒，说不好听点就是拆东墙补西墙，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肝也不好了，肾也不好了。你看很多糖尿病啊，这个朋友肾肯定不好，最容易并发什么病呢？肾病。因为肾呢它是排毒的，你天天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你不都得经过这个肾把它排出来吗？所以啊对肾的伤害是最大的。所以说这个生物场治疗仪，这也是很多糖尿病患者愿意用这种生物疗法的最大的原因。 嗯， 啊，那么之前有一个做临床的患者，四个月的时间，最后他拉着我的手问我，他说我没想到我这辈子还有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的机会。 嗯， 我本以为呀他们就会跟我一辈子了。所以生物场治疗仪我觉得呢，这个是最适合咱们老百姓的一种健康方式。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参与到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的当中来啊。 嗯， 关键是您花着钱您还跟那儿遭罪，何苦呢？ 没错、 啊、 也希望这种方式呢能够帮助到我们一体多病的 广大的患者朋友。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那对于想要领取生物场治疗仪1000块钱治疗费用参与免费治疗的朋友呢，在节目之后来进行报名领取。以下是广告时间。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将免费向市民发放1000元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体验卡，可免费体验10次。因服务资源有限，各地每天接收30人进行体验。想要免费领取1000元体验费用，请您在节目后马上拨打电话进行报名申请。如第一天名额已满，可尝试第二天继续报名申请。报名申请电话：400-108-1661，400-108-1661。温馨提示：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老师你好。 哎，你好你好。哎 啊，这个徐老师我 哎 今年70岁了。 70了。 嗯啊，我也昨天我跟你那个助理打了一个电话询问了一下，有没有我们这个生物治疗仪 啊。 嗯，就这个最主要就是这个膝盖疼。 这个疼了多久了？ 一个5年左右了吧。 有没有变形啊？ 没有变形，一走啊这个腿疼发疼 啊。 人家诊断是这个退行性 骨关节的病变啊。 哎对 啊，那是咱们的软骨出问题了啊。 哦对。 这关节有没有两个关节不一样大呀？ 对，不一样大。 是不是、 这个、 疼的那个要大一点对吧？ 哎对 啊。在您身上还有什么别的病啊？ 这个三高，这个血压高， 血压， 这个血糖也高， 血糖也高，血糖高到多少？ 哦、血糖，常天就是个10点多。 哦，蛮高的了。嗯。 哦，餐后就是个15、14、 嗯、 12。 那您吃什么药呢？ 目前就吃这个二甲双胍。 二甲双胍。那你现在这个糖尿病有没有出现并发症啊？ 还没有。 因为这个双胍类的药啊，我得跟您说一下啊。一般的情况下呢，是60岁以下的人服用比较好一些。如果您服用这个双胍类的药，年头长了以后啊，它会造成吸收不良，容易导致你体内的叶酸呐、维生素 B12 缺乏。啊，你如果说一天3回的剂量大一点的话，那有的时候会引起乳酸血症啊，或者是这个酮血症，或者是电解质的紊乱，这个会给我们带来危险啊。所以呢，我建议您呢，如果说餐前餐后的血糖都这么高的话，去做一个化验，查一查乳酸啊，这个酮症这个血症这些问题有没有发生。如果发生了，您这个降糖药呢，您就得换一种了。那我再问问您，您这个高血压多少年了？ 7、8年了。 现在是多少啊？哦、高压低压多少啊？ 现在我吃一种这个乙醇地平 啊， 我这个卡托普利 啊，卡托普利 吃了这个以后的， 嗯， 我这个血糖基本上就是个140的90。 140的90， 哦， 啊，140的90，这是您用了这个降血压的药了，是吧？ 哎，对对对。 嗯，降血压的药用了以后还140、90，这个还算是有点高、 哦、 啊，特别是低压还是比较高。嗯。 哦。 在您的身上还有别的病症吗？ 这个就是有时候这个头晕。 头晕，头晕跟你的糖尿病啊、高血压有关系，因为你血糖啊、血糖高了以后，你这血液呢，它就是里边的杂质比较多，血液呀、比较粘稠啊，三高嘛，那你供血供氧供不上，那就要头晕，是不是啊？ 对。 啊，你血压又高，血压高了呢，动脉硬化，血管的侧压力增高，西医上说血压也高，但是在我们中医上讲，高血压呢，就是您的肝肾的问题了。按您现在这个高血压来讲，应该是达到中期高血压了，啊，肝肾阴虚、啊。糖尿病呢，是咱们中医上讲肺脾肾的水循环的气化功能失调了，啊，这糖尿病在西医上讲呢，胰岛贝塔细胞分泌胰岛素不足，或者是不完全分泌胰岛素啊，所以呢血糖高。那您看您现在这个病，咱说又是血压又是血糖又是膝关节的，这一身病没少吃药， 对， 对不对呀？ 对对 啊，三高得吃三种，关节的你也得吃，吃了这么多的药，药跟药万一一打架呢，那就加重了咱们肝肾的这个损伤了啊。 对， 所以从您的这个情况来讲啊，您这是肝肾阴虚啊，再加上呢肝主筋，肾主骨，肾气不足，所以呢骨关节呢也出现了退行性的病变啊。 对， 平时怕冷怕热呀？ 怕冷， 比较怕冷啊、 哦、 啊，有点阳虚啊。这样子，您这个口服的方子呢，我回头开给您，回头您去问就可以了啊。 好、 一般半个小时之后呢，我就方子转过去了。您这个情况啊、刚才您问我了，我现在讲到的生物场治疗仪能不能够用，是不是？我再来回答您这个问题啊。你骨关节的退行性病变嘛，软骨的这个细胞出问题了，软骨细胞你现在问题出的时间还不是最长，再长一点它就变成骨刺了，那就更严重了、所以呢你做上一次生物场，它能发出远红外的脉冲波，打通你经络的淤堵，那通则不痛啊啊。那么再说说你刚才其他的病，像您的这个血压，那咱们说高血压的最主要的问题是血管淤堵啊，动脉硬化，那淤堵跟动脉硬化就是血管的上皮细胞的代谢出问题了，对不对？ 对， 你这些杂质它代谢不出去，它就堵在血管中，时间长了血管硬化了，那么就影响了血管的弹性，血管的侧压力增高了，血压自然它就高啊啊，而且呢这血管脆了还会出现啊破裂呀、什么其他的情况。那么生物场治疗仪呢，清理你血管里的垃圾，让你的血管呢恢复弹性，让你的肝肾呢能够把杂质呢代谢出去，所以呢它从根源上能够解决你血压不断升高的问题。那关键一点就是您比较关心的这个糖尿病二甲双胍，一天三顿的吃它还那么高，那你就是胰岛细胞出问题了，西医上讲的，对不对？ 对对， 中医上讲嘛，肺脾肾呢啊，那么胰岛细胞出问题了，不能正常的代谢胰岛素了，那你血液当中多余的糖分没地方去了，留在血液里啊，慢慢的堵血管啊，血糖越来越高啊。那你要是说生物场治疗仪你去做一做的话，它释放的生物场一方面呢可以代谢掉你体内不需要的多余的血糖，另一方面呢它可以恢复你胰岛贝塔细胞的功能，让它正常的啊这个释放胰岛素。那你想胰岛贝塔细胞它正常工作了，您这个血糖它也就平稳了，那您的身体是不是也就好了呢？ 对 啊，那我跟您说了这么多啊，老同志啊，我跟您讲咱都是老年人了，打电话领上1000块钱的治疗卡。 对对对，好。 哎，好嘞好嘞，早日恢复健康啊。 太谢谢 啊。不用谢不用谢啊。 谢谢， 身体好就行啊。 哦对，好 好，再见。嗯， 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那么现在在全国正在进行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活动，很多朋友啊都在接受生物场治疗仪的免费体验。那么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有什么感受。这位朋友您好。 您好，徐主任。 现在啊，徐主任就在我身边。 好，我徐主任您好。 这位朋友你好。 那个我做的是生物治疗仪，我在做之前就是12号。做之前测了一下血糖是22.7，以后再测血糖17.7，下了五个单位，相当于下了22%，这个就这个效果。 啊， 我这个血糖得了16年了，血脂糖尿病。 嗯嗯。 现在这个血糖也，我现在是打胰岛素。 啊。 吃药眼霜瓜，还用半糖瓶。 啊啊。 但血糖一直不稳定。 嗯嗯， 不定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上午血糖很高， 嗯， 到中午以后下午血糖就下来了， 嗯 这个这多年都是这个情况。 啊， 这个我最高的时候啊血糖能高到20多，26-27，就这么个程度。 啊，非常高。 我的血压一般正常，一般可以。 嗯， 血压高压是140-150。 嗯， 低压低，我的压差很大。 嗯， 低压就是50-60。 嗯， 根据我这个年龄看的话，我这个血压压差是比较大的，就这么个情况。 啊，啊，您这个情况呢，其实已经是动脉硬化了，是吧？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这血压也好，血糖也好，这些年来呢，这个治疗上总是不能满意，因为这个血糖啊，您要是控制不了的话。他这个并发症呢就特别的多啊。 对， 您这个之前吃的这些个药啊也算是吃了不老少了。其实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都知道，这个降糖药不管事儿咱就换一种，不管事儿就换一种，最后呢就把胰岛素打上，胰岛素打上不管事儿呢再把降压药再吃上去，这些年就禁锢着吃药了。可是这血糖这事儿呢也没解决了，对不对啊？ 是是是 啊， 是啊。 其实呢这个糖尿病 啊在我们中医上呢它叫消渴症啊，消渴症。那咱们中医治这个糖尿病呢一般来讲就是您的肺脾肾这三个主要的脏腑它的水循环的气化功能失调了。 嗯， 那么治疗这个病呢，我们中医上啊用中药，通过望闻问切辨证给药，给你把肺脾肾把它的功能调好，把它的阴阳平衡，因为糖尿病患者往往是阴虚内热，把这个调好之后呢，您这个糖尿病呢才可以血糖稳定，并发症呢就不怎么发了。但是您现在用的这个生物场治疗仪啊，它就见到效果了。那么这个就是说，通过生物场治疗仪对你身体当中的特定穴位，它把你体内多余的血糖给它代谢出去了，代谢出去了。所以您现在如果说查血糖的话，它指标下了5个单位，啊，这个对您来说就是相当满意。之前怎么个打针怎么个吃药，您对这个糖尿病治的都没信心了，现在您治这个糖尿病您就有信心呢，您看到希望了是不是？ 对， 糖尿病呢在西医大夫那儿讲呢就是胰岛贝塔细胞它不工作了，不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了，那么你血液当中的多的这个糖分呢它没地儿去了，代谢不了，吸收呢也吸收不了，所以多余的这个糖分留在血液里，导致你的血糖呢慢慢升高，血糖高了它会损伤你的血管内皮细胞，那你的血管要是损伤了，动脉硬化了，血压呢也下不来了，你吃药以后您现在发现这血压的压差大，对不对呀？ 对 啊，压差大就是动脉硬化， 糖尿病有并发症心脑肾，高血压它也有并发症心脑肾。所以对于咱们老同志来讲，您现在这个生物场治疗仪，您做的这个穴位，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做的三阴交？ 我现在这生物场的用的是三阴交穴位 啊， 和这个肾腧后位 啊啊， 这是两个穴位。啊， 我告诉你，为什么要做三阴交这个穴位？做了三阴交的穴位，为什么您的血糖它就下来了？三阴交穴，它涉及到人的三条经脉，一个是足太阴脾经，一个是足少阴肾经，一个是足厥阴肝经，这三经交汇的地方就叫三阴交穴，是十总穴之一。那我刚才说您糖尿病是肺脾肾的水循环的气化功能失调了，涉及到你肾经脾经，所以三阴交穴这个穴位如果说进行这个治疗的话，那么您这个血糖它就会明显的下降。 哦 啊，所以您现在做的这个效果，说句实话真的是我都满意呀、 啊。您都满意， 我都觉着满意。 好，好了， 我祝您早日康复啊！ 好， 好嘞，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 谢谢您 啊，不用谢，不用谢。好，再见。 啊，再见。 以下是广告时间。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将免费向市民发放1000元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体验卡，可免费体验10次。因服务资源有限，各地每天接收30人进行体验。想要免费领取1000元体验费用，请您在节目后马上拨打电话进行报名申请。如第一天名额已满，可尝试第二天继续报名申请。报名申请电话400-108-1661，400-108-1661。温馨提示，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这位朋友你好。 谢谢。 你好啊，阿姨，您来自哪里啊？ 我是来自我们黑龙江省大庆。 现在是做这个治疗仪，那接下来咱们就把这个之后的效果和体验跟徐主任一起来分享一下。现在徐主任就在我身边，和徐主任一起来分享一下好吗？ 这位朋友， 徐主任你好 啊， 我跟你说说心里话吧。 啊，咱们老姐俩今天来说说。 过了82了。 啊，82了是吧？ 我是个类风湿的病都不成了。 哦， 但是我 是、 我过去得病我卧床了4年多动不了。 哦，动不了。 我现在我就达到啊、我现在在咱这个去做这个理疗。 啊， 你这个理疗仪器我昨天做上来。 啊，昨天做的。 我松快。 哦，腿肚子。 我腰也轻松。 腰轻松了。 就做吧，这个挺好的。 你慢慢说，你喝口水呀、喝口水。 我不急。 啊，不急不急。啊，老姐姐不急啊。老姐姐，那您今天体验做完了没有啊？ 我做完了， 做完了。 我没跟你说吗、昨天我做完了，当时我现在腿肚子就松了、腿肚我有腿上有那个静脉曲张。 哦，静脉曲张。 这是怎么说呢？我要顺从的医嘱。 嗯。 医生怎么告诉我，我就怎么做了。 啊，听医嘱啊。哎，这句话。 要求我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认可。 我还想活着为着我家的中医传福音呢，传往下代呢。我为我神家，我信耶稣的，那信神神，我传神家福音。我们中国的中医福音要传下来，为国家能去传。我愿意坚持到底。 行，您在这儿做的这个治疗仪的体验，从身体的病症上来讲，确实 我这么说， 减轻不少。 拿多少？接着我做的手，手上那玩意儿，就我就听最后你听你那个，我就听着了，哎呦，越来心气了。 啊，我就打电话，打个贴，打上，打出报名人来，我来。 啊，咱不抛弃，不放弃，你想治，我也不会放弃你啊。 对，不抛弃，不放弃。 对， 我一定要坚持。我遵守谁大夫的指示，告大夫告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啊。 全力祝福。 哎，好嘞，再见啊，老姐姐，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 ,400-108-1661, 400-108-1661。那生物场治疗仪曾做过1000余例临床病例，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感受。 我在55岁以前啊，我这个消化系统和排泄这一段功能非常好，改到55岁以后，改这个肠道这块呢就不行了，每月都闹个一两次，肚子非常绞痛的厉害，还拉肚子，也吃中药也打针，没管啥乎。后来吧，吃了三年以后就开始产生便秘。到现在已经11、12年了，也曾经治过，都有作用，但是都治不好，去不了根儿。去年个9月10号来的，问的我哪疼，我说我哪也不疼，也不是就往哪贴的。第二天问的你要哪贴，我那个这个肩轴这块有点疼，贴上了。贴以后吧，赶到晚了吧。这建筑这块就差多了呢，特别神奇。改第三天，这是12号了，贴了以后吧，就是头天做了，第二天早上就顺顺当当变下来了。变的也多，变的也成型。早了就是没做之前严重的时候，我就11天都没大便，后来这一看实在是没治了，这个就吃些药进。那可能有3年来的全用泻药往下泻。早了我都愁得慌，我寻我这个病就得因为这个病死了，要我命。现在看来好了，因为这个常年的病吧治好了，你看我这个气色好了，睡眠也好了。睡眠现在晚上睡中午睡就是不愁睡不着，精神状态好了，饭量还减了。就是我的便秘严重的时候，我们就用饭来称嘛，这一天最少也得吃1斤到1斤半那样的。现在我这一天吃不了半斤的主食，这个功效特别神奇。 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那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呐。 徐教授啊，肝汤气短讲三方，百姓把它挂心上。 生命的真相也许我们无从知晓，但是对于健康的探索，人类却从未停息。20世纪80年代，日本、美国等相继使用先进高科技仪器对人体生物场进行研究。实验表明，人体生物场会根据人的健康状况发生变化。青壮年的光晕比老人和婴儿清晰明亮，身体健壮者比体弱者清晰明亮，同一个人各部位的亮度也不一样，有病灶部位的脏腑组织器官光晕暗淡模糊杂乱，